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54集，有人在觊觎他。五，陈欢自从出宫后就知道自己这副样貌是个麻烦，但他怎么都没有想到发个呆的功夫麻烦就找上门来了。偏他现在在装傻子，心里有再多想法都不能露出来，他干脆站起来往回走。这些人总不能追到屋子里去，就算他们真的敢进去，那个叫小七的也一定能把人打出来的。然而对方并不肯让他走，很快就堵住了门，不许他进去，还伸手来抓他。我说陈欢，好歹我以前找你看病抓药白花了不少银子，怎么现在连句话都不肯？是不是跟了乔大爷就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了？陈欢心里呸了一声，心想老子皇帝都不跟，跟个屁的乔大爷。就乔生那样的，他要是没出宫，一只手就能捏死他。他不想和这群人多说，虽然对方口口声声说以前找自己抓过药，可陈欢一点都不记得。别说眼前这个人，就是乔生，若不是他总爱对自己动手动脚，后来又做了那样的事情，陈欢都未必能记住他的脸。可即便如此，他偶尔想起对方的时候，却满脑子都是对方狰狞的想要剥自己衣服的样子，并没有半分温和儒雅可言，活像个禽兽。想起这茬，陈欢看眼前这些人越发不顺眼，闷着头往里闯，被人顶着胸口推了一把，脚下不稳，踉跄两步坐在了地上。还真是身体娇弱，跟了乔大爷还出来住客栈，怎么偷汉子啊？几人围着他，眼神中满是打量和心悸。一人道，我刚才瞄了一眼，他还真是来偷汉子的，两个人搂搂抱抱的，一看就不是正经人，咱们把他们抓了去找乔大爷，说不定能讨几个赏钱。他说着就去抓陈欢，手却在半路上被人拦了下来，反向折了过去。男人一声惨叫，结结巴巴求饶，轩辕里却不肯放过他，抬脚踢在他小腹上，将人踹出去足有2丈远，一直撞到院中的大树才停下来，却是趴在地上半晌没能爬起来。其余人唬了一跳，有些畏惧地看过来，实在没想到他下手这样狠了。这就是陈欢偷的人？几人小声嘀咕了一句，心里忍不住想，比起乔生，这人的确是优秀太多，可既然能有这样的姘头，又怎么会沦落到去药铺做工？他们面面相觑，都有些摸不着头脑。玄月岭并不理会他们，伸手将陈欢从地上拉起来。可受伤了？他不等陈欢开口，已经仔细打量他一遍，脸色一沉，我就在上面，为何不喊我？陈欢垂头看着脚下不吭声，也不知道学院里听见了多少。好在这些人毕竟比村子里的混子要收敛些，并没有说更难听的话。学院里见他这样，只当他是吓坏了。这家伙一醒过来，看见自己都缩到墙角去，现在被这么多人围着推搡，想必更怕。将陈欢拉到身后，轩辕岭眯起眼睛盯着这群敢欺负他的人的家伙，脸上明明没什么表情，却唬得一群人齐齐一颤，对视一眼拔腿就想跑，却是一转身就瞧见两个年轻人堵在门口，并没有要让路的意思。 大爷饶命，我们就是和陈欢有些交情，所以玩笑了几句，并没有恶意，饶命饶命啊。 和陈欢有交情？轩辕岭嗤的一声，陈欢这种性子，若非当真心性纯良的，哪里能和他有交情？即便是真的有，刚才他们的所作所为，这交情的水分怕是大得离谱。他转了个身，将陈欢的头摁在自己胸口上，轩辕竟不必他吩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活动了一下手腕。他素来喜闻鲜少动武，难得有机会出手，倒是很有些兴致勃勃。然而他刚撩起衣摆来， 就察觉身边一阵风吹过，再往前看，几个人已经横七竖八地躺在了地上，唯一站着的是小七，正慢慢地朝着他走过来。轩辕竟若无其事地放下衣摆，朝着两人走过来。可是受了惊吓，轩辕凛正想松开，便察觉到腰侧的衣服被人抓住了。他心里微微一颤，有种莫名的酸软情绪涌上来，让他一时间有些难以开口，便只是朝轩辕竟点点头，胳膊上用了些力气，将程欢抱进了怀里。他觉得自己很久很久没有抱过程欢了，明明之前马车上还很亲密地靠在一起，可好像程欢有没有抓他的衣服影响很大一样。这一刻他竟然觉得胸口十分充盈，仿佛拥抱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世界。轩辕竟识趣的没有再靠近，转身退出了庭院，顺手给他们带上了通往大堂的小门。小七亦步亦趋地跟着他，等上楼的时候忽然开口，窗户打开都能看见，也就是说那扇门关不关并没有关系。轩辕竟侧头看着他，心里琢磨着这小子越来越不听话了，要罚一罚才行。他弹了弹手指，小七警觉地顿住脚步，没再往前。轩辕竟心里啧了一声，抬脚上了楼。他自然知道窗户一开，下面什么情形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本来就是打算上楼偷看的。于是等小七慢一步上来的时候，就瞧见轩辕竟趴在窗口，一副兴致盎然的姿态。院子里两个人已经分开了，大约是轩辕凛察觉到了暗中窥伺的，并不想太过轻浮。程欢坐在院子的石墩上，抬头看着轩辕凛，轩辕凛也抬头，正看在院子里的树，语气里满是不确定。真的要吃？这是棵枇杷树，果子大部分还是青绿色的，显见并未成熟。程欢没见过这东西，很新奇。之前在院子里发呆的时候就想摘一个尝尝，可惜树太高他摘不到，但刚才轩辕凛打人的时候树干被撞了一下就掉下来了一个。程欢从轩辕凛怀里一出来就看见了，捡起来擦了擦就要往嘴里放。他平素饮食喝水都不忌讳，也并不觉得如何不干净，心里还颇有几分迫切，可东西眼看着到了嘴里又被轩辕凛截了胡。程欢只当他也想吃，很大方地让给了他，心想等会儿问问是什么味道，就当自己吃过了好了。可轩辕凛接过去一扬手就给丢了。程欢呆了呆，抬脚就去追，他心心念念想吃的东西啊，就这么给他丢了，你是皇帝了不起啊？程欢有些生气，早知道刚才就不给他了。然而轩辕凛很没眼力劲儿，完全没在意他的情绪，见他要跑，一手就把他拽回来摁在石凳上，声音一沉，不要乱跑。程欢不死心地盯着被丢到土坑里的琵琶。轩辕凛明白了，真的想吃。他抬头看树，程欢抬头看他。轩辕凛叹了口气，一撩衣摆，纵身一跃，在树梢上抓了五六个琵琶下来。程欢呆了呆，他没想到轩辕凛会为他做这种事情。堂堂九五之尊，为了他一个奴才上树摘果子。程欢愣愣地看了眼轩辕凛，说不出来自己是什么感受，却很明白那不全然是高兴，更多的应该是茫然。轩辕凛这两天对他是真的好，可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难过。原来有时候好好的人真的比不过伤了残了废了的，可他的傻是装出来的，所以轩辕凛的好也就是假的。程欢把头埋进膝盖里，他想自己从来不喜欢想这么多的，可什么时候就不自觉地开始想了呢？明明想了也并不比什么都不想快乐一点。轩辕凛将果子递到他跟前，本想博他一笑，哪料到人却不肯理他。若是以往他大约要生气了，可程欢如今一会儿一个主意倒是十分正常，他若是生气便有些好笑了。不想吃了。他随手将琵琶放在一旁，见程欢动也不动， 只以为他是赶了一天路，困倦地睡了过去，便也没再多言，弯腰将他抱了起来。陈欢睁开眼睛看他，他记得这个男人喜欢把人扛起来或者拖着走，鲜少有这样安安稳稳抱着的时候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玄云岭察觉到他的目光，垂眼看过来，又醒了。陈欢伸手抱住他的脖子，将头靠在他胸口上，听他的心跳声，很有力量，也很有规律，是人的心跳。他还是那个玄元林，或许只是因为他不是以往的陈欢了，所以才瞧见了玄元林的另一个模样。陈欢垂头丧气地谴责自己，为什么又要想这些，明明越想越让自己难过。然而玄元林对他的想法情绪一无所知，还在为他的主动靠近而欢喜，整个人却越发温和起来，虽然面上看着仍旧硬邦邦不苟言笑的样子。小二上来送了香薰，说晚上可能有雨，嘱咐他们记得关窗。轩辕凛不甚在意，却没想到半夜竟然被惊醒，并非外头电闪雷鸣扰人清梦，而是身边的陈欢不见了。他猛地坐起来，外头霹雳一闪而过，他借着短暂的亮光瞧见陈欢缩成一团躲在门口地上，正努力将膝盖往怀里藏。轩辕凛有瞬间的怔愣，明明之前是他把陈欢放在床上的，怎么好端端的会跑到地上去？而且这副姿态，他脑海里瞬间闪过先皇后病发时候的样子，心里狠狠一揪，连忙将陈欢抱起来。对方醒着，但一直在发抖，轩辕凛险些也跟着抖起来，将人放在床榻上之后，有些无措地愣在床边上。陈欢看着他，实在没忍住，小声喊疼。他其实不期望轩辕凛能做什么让他的痛苦消减一些，只是觉得哪怕能说句话也好，甚至像以前一样，凶他骂他也行。然而轩辕凛戳在床榭边上一动不动，仿佛变成了一根木头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